俾我。 嚟喐上啦，朋友。 嗯，我嗰日先講完，啊好啊，唔該啦。 好啫嘛，好嘅，我得嘅通。 啊，唔該啦，你又先講。 上主人類的天主，我們多謝讚美你，多謝你再次給機會我們聚在一起去研讀你的聖言，願你的使徒留下來的說話在我們的生活裡面不斷地幫助我們去體會去經驗你的慈愛，願你的說話成為我們生活的力量和指引我們要行走的路向。感謝上主，我哋将我哋嘅时间交托俾你，请求你带领，请求你打开我哋嘅心，好想我哋能够装载你嘅说话，使我哋继续得到动力。我哋咁祈祷，因你圣子，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你父听。 多谢啦，多谢。好，我哋今日就第三、第四章谂住。咁未去第三、第四章之前咧，第一、二章大家有冇分享啊？尤其是第二章講關於祈禱嘅問題，同埋男女正喺教會裏邊嗰個地位啊、行動，仲有冇再咩特別嘅分享？唔翻有冇教？有個過去一個禮拜有冇諗諗？ 有再 有冇同阿光頭莊傾下？ 傾咩啊？ 傾下呢啲嘢咯。 有，全部都我話事，你都唔聽嘅。 如果冇乜特別咧，我哋今日就繼續第三章。咁第三章咧就頭嗰兩大。除了第十六節、第十五、第十六節之外，其實就不是太難明的。第三章最主要的大部分是講在《波錄書信》其實不是很多地方是提到，其實在就算是新約講關於要做神職人員應該有具備什麼的條件。在《提摩太前書》裡就比較好清楚，在新約裡面我們見到在天主透過保錄咧，去向我哋佢嘅子民去宣布咧，就話要做一個侍奉天主、侍奉耶穌基督嘅忠心嘅使徒，應該係具備咩條件，應該點樣？咁呢度咧就第一節至到第六節就係講關於監督。咁監督咧？我哋而家好似冇叫做所謂監督，咁我哋好可能係指當時時即係 equipment 而家嘅我哋所謂主教，或者如果講基督嘅宗派，可能係講指點啊，指啲長老啊，啲長老。咁呢度講監督，因為而家我哋喺個天主教嗰個聖統裏邊係。冇一特別呢個個名稱叫做監督，我哋有主教啊，有司铎啊。咁下一邊啊，第八節講到去第十三節咧，係指講執事。咁而家喺我哋個天主教裏邊個嗰個結構裏邊咧，仍然仲有執事呢一回事啦。咁呢度咧所講其實保錄天主透過保錄所講。關於出嚟執事啊，同埋監督啊，所具備嘅條件咧，其實係大同小異。但係唔係淨係我哋睇呢個呢幾段章節嘅時候咧，就我哋用個態度咧，我哋應該就唔係話淨係話哦呢啲係只不過係對神職人員講嘅個要求。唔係啊，我哋咧因為已經。領受了聖洗，已經領受了耶穌基督那三件必然的事，我們這三件必然的事領受了耶穌基督的那個醫覺是吧，仔的那個責任，先知的責任，還有記得有沒有記得師仔君王、先制、先知， 君王是服務嘛。五於三樣職責，其實我們每一個領了洗的時候，其實都有一部分是司度，即是做司度那個職責，是司祭的職責。所以這部分的事其實表面上是講針對啊、做長老啊，或者做主教，或者做執事，應該有咩嘅要具備咩嘅條件，應該採取咩一個態度。對我哋而家嚟講，其實都係每一個平信徒咧，因為我哋已經領受咗司祭嗰個職責咧，亦都係對我嚟講係亦都係有用嘅。咁我哋首先去睇睇咧，其實喺第三章裏邊咧，特別係提到。有幾樣嘢我想同大家出嚟傾下先，頭先再睇翻個章節，尤其是 司度、 司祭、君王、司祭、先知。咁我哋特別睇翻第二節嗰度先啦。第二節咧，我提出嗰度咧，只作第二節司嗰個，只作過一個妻子嘅丈夫。咁呢度點解特登要提出嚟同大家去傾下先再講呢、這個？再講裏邊嘅嘢。咁喺我哋而家天主教嗰、那個而家嗰個傳統咧，而家就所有神職人員司度主教以上咧，都係要係離婚，係要獨身。咁但係呢度嚟講咧，喺保羅呢度提咧，就話只作過一個妻子嘅丈夫咧。咁即係換句説話講，喺當時時咧，反映咗當時時咧。獨身的要求在當時是不是一個必須的條件，但雖然獨身不是一個必須的條件，為什麼想說一點點教會的演變的過程，為什麼直到現在變成一個要求，一個必須的條件才可以升做神父。咁其實喺呢度，我哋睇到當時是第一世紀、第二世紀、第三世紀的早期嘅教會係冇要求係所有神職人員咧都係未結婚。咁但係喺呢度嚟講咧，保羅特別指出係只係做過一個妻子嘅丈夫，即係話當時時個風氣係點啊？當時是猶太人或者係當時嘅風氣，就可能會有好多個老婆，有妻有妾。咁呢度嚟講咧，就保羅咧。要特別去提出一個特別的要求咧，就係話只係做過一個妻子嘅丈夫，即係話冇去離棄過，冇去休過妻，冇情情係一個合法嘅妻子。咁即係話對當時時嗰個要求已經係有嗰個特別嘅要求，同當時時個風氣已經唔同。明唔明我想講？去突顯一個比較。跟普通人不同的那個這樣的要求了。但是在直至到什麼時候開始先要在我們教會的歷史開始就要明文規定是不准結婚，其實一直呢只不過是不是很成為教會的法律，在第四世紀第五世紀開始已經覺得呢做這個神職人員呢最好就不要結婚，但是就沒有一個成為教會的律法去成為不准結婚的。其實就直至到1910幾年，即是20世紀初的大公會議之後才 正式是由教會宣布另外一個律法，就是神職人員呢結婚咧係阻礙神職人員嘅侍奉，所以都變咗咧係開始話唔準真正式唔準結婚。我唔知道有冇記錯，我有啲頭可以補充，因為我睇資料咧攞翻出嚟咧就係咁啊，即係話換個説話講，一路以嚟咧都有冇明文規定真係律法唔準結婚，但係咧只不過係不成文嘅規定咧，就認為唔結婚好過結婚，但係係咪唔準結婚咧？直至現在好像東方教會都是一樣，可以你未升司度之前，你如果是未結婚的，那你就不要結婚，但如果結了婚都沒問題的。跟基督教很多基督教都不同，現在基督教全部大部分都是有所謂有司母可以結婚，但在這裡來說就 我哋天主教嘅傳統咧，其實唔係成立教會律法，直至到好近期，即係呢個上個世紀初嘅啫。但正正喺而家有好多好多點啊，好多迴響，我都反映咗少咗聖召啊。咁係咪應該要放寬翻呢樣嘢？咁啊唔知，但唔知大家睇呢樣嘢有咩分享，我哋先再繼續講呢樣嘢。或者其他有咩補充 嚇？我自己都唔敢肯定係幾時開始成為一個教會嘅制度。當然係初世紀或者話喺中世紀之前咧，係肯定冇呢個制度。咁都係自由選擇。到後來教會點解會咁樣走向呢？其實係好受奧斯定嘅影響。咁大家知道奧斯定係好初期教會嘅教父啦，佢係一個即早期生活咧就亂曬龍嘅。咁啊，佢媽媽係不斷咁求天主希望佢改變啦。咁後來佢改變咗，成為一個主教啦。咁同埋都成為一個教父。咁因為佢對性嘅睇法咧，較為係因為佢自己經驗過即係所謂亂曬龍啦嘅生活咧，所以佢認為唔好。咁認為唔好咧，於是喺對教會嘅影響好大呢、這個觀念。咁所以教會就漸漸覺得係喎，即係結婚即係個有性嘅生活，咁變咗對人唔好咯嚇、即係睇為所謂係較為 negative 嘅嘢。完全不會看到一個 positive 的層面。咁至於話性好不好呢，其實是去到近呢二三十年咧，教會先至可以話佢睇得積極一啲。特別呢個教宗約翰保祿二世咧，佢有一個所謂身體神學咧，佢成個身體神學咧，佢講得好 positive 好好。咁即係佢有一種正面嘅睇法，雖然咧仍都堅持就話做神父應該係獨身嘅咁樣，即係有一個制度。咁所以我可能都要抄下究竟實實在在教會幾時開始有呢個所謂獨身制度。 我備課嗰陣，我上佛體光嗰度查咧個網站，佢話係1914年嗰、那個當時個教宗宣布，即係二十世紀初嚟嘅事。咁呢度只不過俾大家一個 background， 一個知識層面去睇，我知道我哋教會嗰個演變。咁有啲非教外人問開傾開都就得傾下，即係話唔係係我哋個教會早期都唔係咁嘅。咁另外要再睇第二個差唔多類似，我哋睇翻第十一節咧，就係講緊女第十。一節咧講緊女人又必須端莊，講緊執事嘅時候，執事咧應當只作過一個妻子嘅丈夫，同頭先講做監督嗰個要求一樣。咁但係女人呢度特別提女士呢度咧，咁我哋喺中途大事屋，其實喺早期我哋都睇到咧，女士係可以做執事嘅，當時是。咁呢度特別想提一提啦，但係而家我唔抄直資料都冇得查唔到咧，就係唔知幾時開始，即係宣布冇女性去做執事嘅。但係教會嘅早期初期咧，肯定係有女士可以做執事，因為中大事錄都提過。咁我就抄唔到，咁唔知啦。翻去要再睇下抄佢哋啦。我查份咧，幫啲網頁啊，其他嘢都抄唔到。咁啊，只不過提一提咧，就呢一度咧，同大家去分享翻啲知識層面、教會嘅演變啊嘅層面。咁其實我自己即係個人覺得咧，可能覺得有家庭同冇家庭其實有即係一件事有兩面，睇下我哋點樣去真真正正點樣去 handle。但最重要咧就係你嗰個配偶咧係配唔配合到你。去侍奉天主嗰樣嘢，我自己個人睇法，就算係平信徒又好，做執事或者係做司堂又好，如果有配偶，我覺得可以接受。但問題在就係如果兩個 人嗰個信仰嘅程度所行嗰個路係咪一致？即係如果係好一致咧，我覺得係仲反而有幫助。如果唔一致嘅咧，當然喺反面去睇，覺得就有少少所謂負累或者係阻礙去侍奉天主。咁而家由於我哋個教會有咁嘅要求咧，所以六七十年代開始啲 Orphanage 啊，而家開始爆出嚟啊，有咁多啲咩所謂性醜聞啊，最近就其實可能有少少係違反咗人嗰、那個，即係嗰個天生理 physical 嗰個天性，同埋人嘅層面咧，好容好難去控制。即係如果一下俾魔鬼引誘，都好容易去做咗唔應該要做嘅嘢。咁其實呢一件嘢咧，我覺得唔淨止喺我哋喺呢個平信徒嘅圈子啊，或者唔係信友，就算我諗 even 喺教廷裏邊，即係高層裏邊，其實都係一個大嘅議題，應該係點將來點行，應該係點樣去做，我覺得值得商榷。咁我哋今日要睇嘅第三章咧，唔係最主要睇呢樣嘢，最主要睇就係話要做一個誠心去服侍天主，去實行天主的旨意的人呢，應該是要有什麼條件。我們讀一讀第三章一至六至七至七節Catherine可以讀到，麻煩。 誰若想往監督的職份，是渴望一件善事，這還是確實的，那麼監督必須是無可指責的，只作過一個妻子的丈夫，有節制，應慎重，端莊，好客，善於教導，不恃酒，不暴戾，而應溫良和善，不貪愛錢財，善於管理自己的家庭，使子女們服從，凡事端莊。誰若不知管理自己的家庭，如何能照管天主教會？不可是新奉教的，怕他妄自尊大而陷於魔鬼所受的判決，並且在外人中也必須有好聲望，怕他遭人誹謗，落入魔鬼的羅網。 嗯，一大段咧就係講保祿所提出關於做一個監督、做主教或者做，總之係做領導嘅人啦，教會領導嘅人咧有咩嘅條件。咁其實呢啲條件嚟講，老生常談，好容易明白去應該是要怎樣。但是特別想跟大家提一提，或者大家想一想分享一下，就不要是新奉教的，怕他妄自尊大而陷於魔鬼所受的判決。大家對這個要求或者保祿所提出的，大家有什麼看法呢？其他應該很容易明白，不是那麼難明白，好啱啱入教嘅，咁但系睇下當時嗰個環境，因為啱啱先都係唔係好耐啦，耶穌基督升咗天，保祿傳教咗都唔係好耐，咁但係要揾一啲人做教會嘅領導咧，保祿都提出呢一樣嘢，唔好揾新奉教啱啱傳教，咁大家有咩睇法？ 咁如果你係初初譬如你初初 baptize 嘅時候，有兩個 case 啦，一係你嘅 foundation 唔夠啦，咁你咪會好易陷入魔鬼。如果你仲做埋領導人，咁以為自己好醒喎，咁多人跟住，以為自己講親都啱嘅。咁第二咧又好似阿 Peter 講過，咁你啱啱入教嘅可能好興致勃勃，所以你仲喺嗰個蜜月期，以為自己哇～即係變咗，可能又太過 aggressive， 咁整完之後，哇！原來樣樣嘢都唔係你理想之中嘅，你根本都唔啱你自己想做嗰、那個搣到你、那個嗰個 standard 或者咩嘢，咁你咪會帶領錯咗咯。咁即係好似即係好似我自己洗禮咗之後，咁你都要一路咁樣樣去飛啊，或者一路咁去，有好多嘢你自己要改進，或者咩咁，你先可以。 即係我好同意，其實我都唔知道大家諗翻自己領洗啊，Esther 就唔係好耐啦，啊 Alex 都耐少少啦。睇諗翻自己領啱啱初初領洗嘅時候，那個心火咧，所謂心火就好盛， 我未逼噶。 即係有好多嗰個情形嘅，有啲就係你自己自愿嘅，係接受嘅，或者好 buy 嘅時候，那個心火就好盛嘅。所謂被逼的就話我不相信是被逼，只不過可能是少少都係唔係咁明啊，就有少少 push 啊。總之係身邊的人又好點都好啦，哎，好啦，信啦，咁領啊領啦，咁有啲咁嘅情形。咁無論咩情形都好咧，都好容易有得頭先好似朱莉分享啊，嗰、那個根基咧唔係咁穩固嘅，一係太 aggressive， 一係根本一知半解求其。咁如果將一個領導一個教會咁嘅領導去俾呢啲人咧，其實係一個 common sense 唔係咁理想。咁但係就可能又會另一個角度去睇咧，就會違反咗譬如我哋不嬲所聽嘅所謂講就係學無先後就達者為先係嘛？咁就好似有啲矛盾。咁就係其實呢個一個客觀嘅準則，就係保羅所講嘅，只不過一個比較 general 客觀嘅準則，就係如果係啱新奉教嘅咧，嗰個危險性咧會比較大。如果係教一個咁重人，比較大，所以唔好因為呢一句嘅説話就下下可能去要嚟睇住教會裏邊嘅嘢啊，或者係去好似教務導班講啱冇領受第二年。第二個月啦嘛，三個月之後就 Peter 叫我幫手。咁我開頭我都好驚嘅，好驚，我乜都唔知，一知半解啊嘛。咁好在有 Peter 喺度帶住，咁慢慢接嚟。咁驚係驚咩？佢驚人好似頭先我講，你都啱啱領洗，乜都唔識，佢就講乜鬼啊？你知幾多啊？ 好似我 接 學多唔多？我哋嗰日 睇先 八個人四個 family， 其實個個都係天主教嘅。我講俾你聽，不過個個唔去教堂嘅，即係嗰啲即係好似我咁中學領咗洗咁，曾經試過領完洗之後，即係真係好虔誠侍奉，又跟住就直成唔信添，直成即係有啲直成即係離開咗教會，直成呢啲宗教冇同我講呢啲咩。後屘我哋咁飲茶講聽話，我咁啊即係有個即係話佢病咁啊，同佢傾偈咁傾成啦咁話咁食，咁啊講俾聽話，我話佢依家教緊舞蹈班啊，佢就。佢幫冇到翻，因為我講俾你聽，領完洗我去咗領咗洗之後咧，我話即係要有啲時間去做教，我話佢依家教緊舞蹈班，即係佢問我哋平時做，我禮拜日朝頭早咧，我哋就教緊緊幾多去教舞練教啦嘛。咁我講我依家去教，但冇人信佢會教舞蹈班。 有一個 好 鬼虔誠嘅學生嗰時， 都係教友嚟嘅， 一路做，都唔知佢唔肯講咩原因，總之有以後咧就離開教會。好憎鳩，唔知係咪俾人 abuse 過，唔知啦。 我佢又唔係，我問咗佢啦，佢唔係啦。 即係不嬲都係 auto boy 一路咁上，好咩嘅，唔知啦。咁個個都好奇怪咁望住我，因為我不嬲都喺佢哋嘅目中唔係呢啲人嚟嘅。 咁佢知唔知你 洗咗禮 啊？ 知。 即係佢以為佢係柴娃娃，可能一齊生火領咗洗就算數嗰啲，就估唔到佢去完離曬，然後仲會教舞蹈班咁樣樣，即係意思唔俾啲佢即係有咩料嘅，啱啱二零幾年俾咗洗幾年，通常嗰啲教舞蹈班嗰啲真係好即 係 冚之心嗰啲咁樣老咁教落去咁啊，即係都唔係咁信佢會教舞蹈班，即係有咩料咁，即係咁類似咯。 你每個月落一次。 其實我覺得即係你洗一禮，你我覺得你洗一禮嗰陣時咧，你通常因為你點解會信呢？因為你每個禮拜你都去聽，咁你變咗你有嗰個 commitment 咧。當你好似洗一禮之後，你好似個 commitment 過咗嗰段時候，好似你如果冇嘢冇啲嘢 connection 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原來我 like that's it， 原來我諗即係好似冇乜嘢再去嚇再繼續俾你。究竟是有興趣咧，抑或冇興趣啊？咁樣樣，即係唔係話興唔興趣呢一個意思咁樣樣，覺得。 或者冇少少責任，令佢自己繼續去尋找， yeah. 因為以為好似即係所謂畢業咁啊，你個仔嘛。 其實你領個仔，其實我成日都講係開始嘅， 即 係開始咯。 其實即係講，我哋識得講就話，其實未領洗之前，我哋去尋讀啊，我去。找下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乜乜教， 去找一個你相信的東西去所謂尋道，但是領了洗之後其實才是更加要尋找你所信的個真體是什麼。開頭你只不過是聽到個 summary、我耶穌就我就是真理道路生命這個 summary， 信我就可以得救，你是信了這件事，但是個內涵是什麼呢？你先至我領了洗之後先至其實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你要去這個內涵和怎樣去生活出來。領會的內涵其實我經常覺得是分兩個層面，一個層面就是知識上面的層面，那個層面我經常覺得是不難的，只要你肯花時間肯用少少時間機，知識層面很容易找到很容易明白，但是明白了之後去怎樣去轉化自己的內心無形地去生活呢，這個就很難，是要很耐時間去學。所以我相信我自己領悟的知識呢慢慢慢慢可以知道很多，但是將它轉化到我生活呢我就覺得很難很難，是很少很少，即是進步得很慢。其實我們所信和我們所要做的其實最重要是這一樣東西，但是怎樣走出來去所謂曲曲說得好聽一點是走那條成聖之路，怎樣 走。我經常覺得利撒呢即是一個感恩仔，即如果你最 basic 這件事你都不去的， 你就越走越遠的了，即你不要說第二樣東西，即我經常覺得一個感恩仔即 at least 你不是個個禮拜去，即是日日去，你一個禮拜日裡面即慶祝耶穌基督復活，在裡面其實你領了很多聖事，其實你如果這個機會你都不去，你就將你的信仰越行越遠越行越遠。因為我自己身份感受，我曾經都試過譬如中學的時候又跟著做事找些藉口又不去不去，即那段時間 你就越行越遠，你的行為就越來越遠離的， 你自己知道的、啊、但是你 at least 呢就 星期日你都要去咯。 我覺得是你做即是不要說是責任，其實 是如果你想 keep 住你的信仰、啊、在生活上面有一個規範給你自己，我覺得最即是那個最 basic 的禮拜日你一定要去， 最起碼都要做星期日的教育， 去呢就越行 越偏離那個 最起碼，因為起碼在聖道禮儀裡面和感恩節裏面，即係我一年唔多唔少，可能十次離曬，你可能聽到兩句，嗰兩句就係對你個生活有啲影響。即係你唔好奢望每次離曬裏面每一個神父所講嘅講道啊，係會感你會感受到感染到其實。如果係一個月裏面你聽到一兩句，其實喺我去學Apple Faith 嗰度嗰個 professor 講得好啱。主教講嘅，佢知道唔係每一個教友，大部分嘅教友咧，佢講道嘅時候，佢係瞓緊覺嘅，佢係冇一人有咁心機去講。原因就話，只要一個月裏邊佢聽到一句 click 到咧，已經係我嘅成功，係幫到嗰個人喺嗰一段時間去做一啲嘢。咁其實老實講，我哋每次我哋去離山聽聖道禮儀嘅時候，真真正正聽到幾多句啦，即係唔係次次都聽曬。聽咗之後，你要翻去，即係仲有得感受諗佢更加少。咁但係我覺得係呢個係最基本、最基本。唔係我哋冇乜機會去聽到真係天主嘅聖言咯。就算我哋自己睇，咁梗係好啦，就習慣。咁但係喺嗰個氣氛、嗰個環境上，其實係幾好嘅。好啦，我哋拖得太遠，繼續。咁你就再講頭嗰七節都係講做執事啊，做監督嗰、那個資格啦。咁麻煩阿 Esther 去讀第八節到第十三節啦。 執事也必須端莊，不一口兩舌，不飲酒過度，不貪中。這些人應當先受試驗，善於管理自己的子女和家庭，為善於服務的，自可獲得優越的品位，依讀耶穌內的信仰。 好，唔該。其實咧，分開嚟讀咧，同埋分開嚟講話執事同埋監督，其實全部嘅嘢咧，都係 apply 到每一個基督徒嘅身上，唔單單只係執事、監督。咁呢度我冇咩特別同大家要分享下呢度裏邊，因為唔係用即係好簡單嘅嘢，唔係咁難明，即係講 明就可以做到曬咧就難。我哋自己去反省下啦。我哋大家。咁第十四節開始咧就係講偉大嘅奧蹟，我哋就有幾樣去值得同大家分享下噶。佢話：我雖然希望咧快到你嘅去嗰度，但我仍然把這些事寫俾你。咁即係話保羅咧寫呢封信嘅時候咧，仲打算去探但我得嘅。咁假使我遲遲唔到咧，你都知道在天主嘅家中應當如何行動。咁換句説話講咧，已經寫出咗呢封帝報得前書嘅動機嘅喎。如果我唔去咧，呢封信咧就會俾到一個指引，你喺天主嘅家中應當作如何行動。咁呢個天主嘅家咧，就後面去解釋咩叫天主嘅家。天主嘅家就係永生天主嘅教會，教會就等於係天主嘅屋企，而真理嘅柱石同埋基礎。佢説話講呢度俾我哋嘅含義就話，教會係等同真理。咁樣嘅睇法，咁有啲其他宗派，我睇我備課睇其他嘢嘅時候，其他宗派有好多爭拗喺一句裏邊咧，就話咁即係話教會就等同真理，咁係咪真理都等同教會？即係互相去睇，咁即係話換句説話講，教會所講嘅嘢，所定出嚟嘅嘢，係咪真係100%係啱嘅咧？咁喺我哋個天主教喺我哋嗰個傳統聖統裏面咧，就係話因為教宗係代表咗耶穌基督在世管理呢個天主嘅家，咁所以佢有嗰個所謂神嘅神權係唔會錯，永遠唔錯嘅。講即係講嘅嘢，就有呢個咁嘅神恩神權。咁喺我哋個天主教傳統裏面就好容易去接受呢樣嘢，但喺其他嗰啲基督嘅宗派咧，可能就好差人住呢一樣咁嘅睇法。你教宗始終都係人，而冇可能話有呢一個嘢就永遠都唔會錯嘅，即係絕對係啱嘅。咁呢個絕對啱嘅嘢咧，係even 喺我哋。天主教裏面嗰啲教徒或者我哋嘅傳教信仰，你可能都有少少challenge。會唔會？譬如我睇翻最近發生嘅事，嗰、那個主教有啲抽毛粒放喺佢肥嗰啲，咁佢咪絕對啱？佢做咗嗰樣嘢係咪絕對啱？係咪天主嘅意願？咁即係我哋點樣去理解呢一樣嘢？佢？教宗或者神職人員代表天主的時候咧，佢係有呢一個咁樣唔會錯誤嘅，唔錯嘅，係絕對啱，即係等於聖言，永遠啱。我哋點睇點 interpret 呢樣嘢？因為對呢樣嘢咧，其實喺日常生活啊，如果你遇到呢啲其他教外嘅人或者係其他宗派會有啲差別，我哋希望俾大家一個清晰啲嗰、那個、那個理解 concept。咁大家有咩嘢分享下先，或者阿 Peter 去解釋下呢一樣嗰個理解？ 通常咧就即係所謂教宗不能錯，呢樣嘢咧就係正話所講啊，當我哋提過基督教宗派咧就係好反對嘅呢句説話。不過其實呢句説話咧，我哋唔可以係作為一般性嘅了解，就係教宗不能錯。咁佢話啲教宗錯咗好多嘢，其實係咪？譬如話嗰陣時嗰、那個科學家。加略啊，加咩？ 加略， 加略嚇。咁教宗都代表認承認錯誤啦，係咪啊？咁其實咧，教宗不能錯咧，唔係指呢樣嘢，唔係指一般嘅嘢。教宗不能錯咧，係有條件嘅，一條件咧就係宣布真嗰個信理呢樣嘢。譬如舉個例子，佢教會你話條其中係宣布教會嘅信理啦，同埋咧就係。在那個所謂教宗的寶座上宣布那些呢才是不能錯，而且要在那個街和整個教會的主教團那個範疇裏面，換言之是什麼呢？是可能就是說那些主教談過了討論了透過可能就跟那些 即係神學家諮詢過意見啊等等。然後依個教會嘅主教教宗都係主教嚟嘅，只不過係主教團嘅領袖。佢以成個教會嘅主教團嘅名義咧，宣布呢項所謂信理咧，先至不能錯。所以其他嘅嘢咧，教會唔會話佢不能錯。縱使譬如舉個例子，對生命嘅教導。而家教會好多次講，即係要點樣尊重人啊？呢個人點一點啊？唔可以墮胎啊？等等咧。嗱，教會都未將佢變成一種所謂信理嘅呢個層次嘅，啊，亦都唔會強調去到話不能錯呢個層次嘅。但係教會就認為咁樣，佢咁樣嘅講法咧。譬如不可以墮胎啊，人即係幾時就係一個生命啊，要尊重啊。佢仲有一個好好認真、好認真嘅一個即係教導，唔係信理上嘅嘢嚟嘅。所以有唔同啦。即係我哋好多次就係聽啲基督教授講，教宗乜嘢錯？點可能啊？即係正如所講，教宗嘅人性都有人性嘅。咁其實就係完全冇關嘅嘢嚟嗰啲，所以嗰啲錯唔錯就同教宗乜唔錯呢句説話咧係冇拉楞。 咁信你係咩啊？ 譬如你話天主聖三，三位一真聖母無原罪，呢啲咁咧就係天主呢啲係我哋教會嘅信理。啊，耶穌基督嘅人性同天主聖。 這些 那些是勸導，屬於所謂的勸導，即是勸導式的訓練式的，就不是教理式。所以我們要理解教宗不能錯，代表天主不能錯，是這個含義。剛才彼得說不是他自己的人，其實是有個條件，是有個一大班人，一 group 人去宣布一些順利這件事。那即是如果被人跟人家傾開，或者外教又好，自己教又好，大家都有個清晰的理念去講。有些人就聽一些，咁另外去差人一些，咁一路好多呢啲嘢。咁我哋喺聖經班裏邊咧，就盡量同大家分享我哋嘅理解認識，但希望大家比較清晰少少。咁呢度喺保錄個意思上嚟咧，嚟講就話其實教會我係由咩人組成咧？係由信徒去組成嘅，而教會係天主嘅家。而教會亦都等同真理，喺呢度嚟講，佢真理嘅儲存同埋基礎。佢嘅無不公認咧，寫田徑嘅奧跡係偉大咧，就係咁我呢個奧跡係指咩嘢咧？奧跡就係指後邊啦，就係佢出現於肉身，呢個指耶穌基督降生成人呢個一個 mystery， 點可能由神由人又係神又係人咧？佢受證於聖神。發顯與天使被傳於移民，見信於普世，被接於光榮。咁我哋睇翻好多其他嘅書信啦，譬如約福音裏面我都講，譬如約望福音第一章14節，講緊天主降生聖言降生成人嘅時候，我睇翻記得結睇啊，約望福音第一章。14節，对于是圣言成为血肉，大家看到圣言成为血肉，寄居在我们中间，我们见了他的光明，正如父独生者的光明，满日恩宠和真理。我们看到一下，其实在这里发显于天使，我们看回福音，其实很多地方都是天使去點啊？同耶穌基督一起嘅期待，被傳於耳聞，見信於普世，被接於光榮啦。呢度咧就係成扎嘢咧，都係我哋成日掛喺口邊嘅所謂我哋嘅天主嘅奧跡，呢個奧秘。呢個奧秘裏邊包含咩嘢？就耶穌基督降生成人，而為咗我哋去救贖。咁之後咧？啲宗徒咧，去將佢個福音繼續去傳開佢，傳去普世，直至到咩被接於光明，直至到耶穌基督再次嚟臨嘅時候咧，將 天主所揀選所被召選的帶返返去天香。咁呢呢樣嘢呢就係、是、我哋而家我哋成日我哋信教我哋所謂信德，我哋信咩呢，就係、是、信呢一個奧秘呢一個 mystery。咁如果我哋唔信呢個 mystery 嘅時候，呢、這個奧秘嘅時候呢，我哋成個信仰唔知落空，唔知去係去邊度，我哋係信呢樣嘢，我哋信德呢就係、是、堅持咗喺呢一部分。咁第三章成一個 summary 就係好簡單嘅，只不過係提出咗我哋做基督徒，身為基督徒要應該有乜嘢嘅生活嘅品行，呢一個咧就係基督徒嗰個指標。因為而家講義嚟講，每一個基督徒都係神蹟人嘅，因為我哋承受咗耶穌基督個司祭嗰個身份，咁所以每一個基督徒咧都要係需要具備呢啲咁嘅嘢，無論男女。你是做普通的信徒也好，平信徒也好，做執事或者做主教，做司徒也好，都要做到。那這幾樣東西的要求呢，其實我們想要去彰顯的呢，就是耶穌基督或者天主所給我們這個奧秘，啟示給我們的奧秘，能夠將耶穌基督或者天主的容貌去彰顯發顯到現在現實，去直至到所謂地極，然後直至到耶穌基督再次嚟臨嘅時候咧，我哋再被接於光明。咁、这、呢個光明，我哋都明白光明就係一個天主所自有獨有嘅境界，就係翻翻翻去天主嗰度。咁咧到第三章，大家仲有冇咩嘢要分享下？如果冇咧，我哋就繼續第四章。咁第四章咧，就最主要。列出咗咧，我哋做第三章講咗做基督徒應該要具備嘅咩身份，要具備咩條件。咁第四章咧就比較specific 啲啦。保羅咧提出應該我哋點樣去提防一啲攻擊或者魔鬼引誘，點樣去提防嗰樣嘢。第二咧，我哋應該點樣去做操練自己？咁我第三章已經列咗咁多條件啦。咁我點樣先達到啲條件咧？第一件事，第四章提到咧就係我哋點樣去提防一啲唔好嘅嘢，或者魔鬼嘅人有其他嘢。咁跟住去提咧，應該點樣去操練自己嗰個神所謂神速，去達到嗰個境界。然後咧，點解我哋能夠可以做到呢樣嘢？因為我哋領受咗神恩，領受咗聖神，所謂聖神七恩。咁根據領受聖神由聖神帶領咧，我哋就可以做到呢個第三章所列出嚟嗰啲咁嘅條件。咁啊，大概咧就係呢個咁嘅框框去做佢保錄所講嘅想講嘅嘢。咁我哋就首先睇睇讀一讀第四章，第一節至到第五節啦。阿艾莉爽讀到唔該。 聖神明明地說，在最後的時期，有些人要回答聽信欺詐的神和魔鬼的訓言，是出於那些放者，他們的良心已落上了火，他們禁止嫁娶，帶著一些食物，這些信仰而認識真理的人，以感恩的心所享用的，因為天主所做的約感恩的心領受，沒有一樣可操氣的、分氣的，因為樣樣都是藉天主的。 咁呢度咧，第一至到第五節咧，就代表提到啊，國戚偽善嘅禁慾。咁即係換句説話講啊，當時時嗰個教會或者當時時個普遍性都有呢啲咁嘢發生，先至保羅先會用辯論式嘅形式去提出。要怎樣去防備這些東西，他們有什麼不妥。那這裡呢，保羅就提出了聖神明明這樣說，是不是真的聖神說出來呢，而是說我們領受聖神，然後領了洗之後呢，我們明明是領受了什麼教訓呢？他就是在最後的時期呢，有些人要背棄信德，聽信欺詐的神和魔鬼的教訓。那我們看回馬頭福音第24章23節。24節， 23至24章。第24章是末世的言论，第23至24节。这里呢就记载耶稣基督临升天的时候呢，对回那些门徒说，第23至24节他说，他说那时呢，若有人对你们说呢，看墨西亚在这里，或说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将有假墨西亚和假先知兴起，行大奇迹和异迹，以致如果可能呢，连被选的人也要被欺骗。其实重点就是以致被选的人也被欺骗，就是说你已经信了那些人呢，在当时时呢，到时时呢，会有被这些假先知，在保罗这里所提要有些人要背弃信德，就是指这件事。背弃信德就是说已经信了的人开始动摇，被这些东西去动摇。其实在福音里面，耶稣基督一早已经提到，耶稣基督已经交代了会有这些事发生。那这份言是出于那些伪善的说谎的方言。那这份言呢，训练是指咩？唔系耶稣基督嘅训练啊，系指咩啊？魔鬼伪善嗰啲训练，即系讲一啲假先知、假道理。咁我后边咧，我再详细啲讲关于举几个例子，关于系咩嘢？咁首先佢话嗰度啲训练系出于伪善嘅方者，系佢哋良心已落上火印。呢、这个良心落上火印系指咩？因为当时是啲所謂奴隸咧，嗰時個風俗就咩，去勒個印咧，好似我哋而家啲養啲畜生，養啲牛啊羊，咪勒翻個烙印喺度咧，認翻呢個係邊個屬於邊個噶嘛。咁呢度話以良心嘅勒上火印咧，即係話已經俾魔鬼咧勒上魔鬼嗰、那個 trademark， 即係啱啊，即係話已經屬於魔鬼。呢班人咧係偽善。讲呢样唔啱，咁佢哋讲啲咩嘢咧？其实我哋提翻早几其他书信都有提过，当时嘅洛斯底派啊，其他啲受希列言论嘅影响，变咗产生咗好多唔同嘅自己嘅一个 interpretation 啦。关于佢哋甚至极端到咩，禁止嫁娶。咁点解禁止嫁娶？我记得仲记唔记得我上次有提过啲例子啊？因为佢由于认为人是物質是邪惡的，如果結婚嫁娶的時候生一些小孩子，就將這個邪惡在延續，所以他就即是大條道理想那裡似是而非，這些就是所謂假先知這件事。還有戒絕一些食物，有些可能是極端的不吃肉啊，或者是不吃在我們教很多人書都提到那些祭肉啊之類的東西。那這裡呢不單單只是講祭肉，還可能是極端的那些直情不吃肉，只是吃某一類東西。有些就變成另外一部分呢，這部分就是講黑紀啊那部分的一部分的假先知。另一部分的假先知呢所講的就是，既然肉身都是敗壞的，我們不受控制，不如就放任自己，放任肉身喜意做乜就做乜，我的灵魂是我的 灵魂本身是好的，等我肉身死了之后，我就会灵魂释放回，所以他们呢乜嘢坏事都做，又奸人又乜嘢都做，所以很多不同的两个极端的走法。但是保罗在这里特别的提出的话，这些食物呢是天主所做，叫那些信仰而认识真理的人呢以感恩的心去享用。我们在哥林新书的时候都保罗都提过类似的东西，我看上几次讲哥林新书第二章第六节至23节都讲类似，保罗提过类似的东西。